我眼看着蜡炬成灰，怕红泪对我也一彩。我想念我爱，有许独一笑没有谁。我眼看着窗儿转白，只能够懒懒对窗台。我要把红泪给予我爱，要请他证明人不美。我要把红泪给予我爱，要让他知道早归来。我想念我爱，有许独一笑没有谁。我眼看着窗儿转白，只能够懒懒对窗台。我想念我爱，有许独一笑没有谁。我眼看着窗儿转白，只能够懒懒对窗台。我要把红泪给予我爱，要请他证明人不美。要把红泪给予我爱，要让他知道早归来。我想念我爱，有许独一笑没有谁。我眼看着窗儿转白，只能够懒懒对窗。